县中四强之一嘅岭南高中练习比赛嘅早上，湘北队员个个都斗志高昂，准备迎战岭南。但系因为唔能够成为正选球员，而喺度大发雷霆嘅樱木花道，俾安西教练一句你系秘密武器，终于暂时安静落嚟。而花道对岭南嘅王牌先到，更涌出炽热嘅斗志。跟住比赛开始咗冇几耐，同赤木已经成为宿敌嘅岭南队长原柱，仲表演咗三个非常精彩嘅封杀球。 点样啊？见到未啊？赤木，好啦，呢场比赛我哋要攞100分。 系， 超级高校岭南。 嗰只人猿头啊，真系过分啦！阿老头子太过分啦！ 你唔好叫佢做老头子啊，你应该对教练有礼貌啲嘅。 才知啊，而家形势好危急啊！ 点解你同我讲嘢又咁有礼貌，对教练又唔系咁嘅？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记住啊，一球都唔可以俾佢入。 系。 嗰只大人猿啊，将四眼哥哥同埋流川，仲有大猩猩嘅射球全部封杀晒添。 哎呀，局面好差，如果再俾余柱控制，我哋就冇翻身机会 啦。系啊，冇错啦，老头子啊，而家出现大危机，唔出秘密武器啊唔得噶啦，知唔知啊？好啦，终于都要出秘密武器啦，樱木出场，刘川翻嚟啦。 你到底 喺 度做咩啊？呢场比赛啱啱开始咗2分钟啫。 放手啊！我要出场啊！可恶啊！ 你睇下，花道而家已经控制唔住啦。其实就算俾花道出场，我都做唔到啲乜嘢出嚟咯。 呢、這个岭南四号球员咧真系犀利啊！正式篮球见 章，花道呢个傻瓜最唔服输噶啦。佢见到而家俾对手控制晒大局，点忍到啊？ 喂，樱木啊，你唔系谂住同人打交系嘛？ 我谂一定系啦。 冷静啲啊，冷静啲，冷静啲。樱木等下， 岭南加油啊！ 余柱加油啊！ 先到。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赤木同流川都俾人 mark 实，而且佢哋嘅速度都咁快速喎。岭南佢哋真系好犀利啊！ 安田啊，快啲传个波出去啦！ 进攻啊，进攻啊！ 呢次弊啦，头先余柱嘅防守令到士气低落晒，如果再唔提起士气，就会一败涂地噶。 老头子啊，老头子，快啲俾我出场啦！如果我咪双北输紧噶啦。 坐低啦，唔紧要嘅。双北嘅队员虽然有时候钝啲，不过佢哋唔会俾人虾到嘅，你放心啦。 交波， 好啊，流川啊，唔通佢上去中间同余柱硬拼？ 你呢个一年级生啊！ 好啦，继续。 知道。 衰人啊！ 截住佢啊，刘川！ 犀利啊，刘川嘅回防得好快啊！ 啊，真系好快啊，两个一样咁快。 射球啦！ 唔俾你入。 射得好啊，柱子！ 点解嘅？点解可以传得咁美妙嘅？好犀利啊！我要学习下先得啦，一定要学到啊！ 好啦，大家继续努力啊！ 激死啊！俾佢哋占尽优势添噶。 好啦， 好啦，而家士气好高涨。虽然余柱系队长嚟，不过先到先系精神嘅支柱，以佢嚟做重心，就可以成为强队啦。 进军全国开始啦！呢场比赛要赢30分啊！快啲， 赢30分。 你想点 啊？你到底想点啊？求证，求证啊！ 系技术犯规啊！ 哎呀，你要蠢材啊？喺度做乜嘢？ 上半场嘅五分钟，凌南队施展猛烈攻势，加上花道犯规被射入罚球，变成15-0。田刚教练豪气咁话要赢30分。而鱼柱队长勇猛嘅防守封杀，一时间技惊四座。跟住就系高二年级嘅凌南王牌先导，佢而家亦都想双北见识下佢嘅实力。 好嘢，好嘢， 不错， 得咗啦！ 哎呀， 好犀利啊！教练，形势一面倒啊！ 到了夏天，在高中联赛就会听到这种声援。湘北算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对手是全国的精锐球队。 先到先到先到先到先到， 就算是门外汉都感受到先到的厉害。他除了射球好射之外，全球动作都是无懈可击的。动作又优美，先到这个球员技术好之外，气量也很广阔。他不断为球员创造立功的机会，我要以佢做學習嘅目标。 你声好犀利啊，简直就四面楚歌。如果佢哋可以提高士气，咁就好。 喂，你又想去边度啊，樱木花道？ 哎呀，我想叫佢哋静啲，咪咁嘈啫嘛。 哎，咪咁啦，我哋啱啱先俾人发完技术犯规嘅啫。 你又似你啊，咩地嚟呢度啊？咪碰双板墙嘅咩？咁你哋嚟做咩？ 我叫你坐低啊！ 哇，对方嘅七号真系好犀利啊！我仲谂住啦，佢会射球添噶，仲有添啊！佢速度太快，净系流川只可以同佢有得比嘅啫。先到呢个人啊，真系好特别啦！ 好，系三分球嚟啊，要入啊！真系可惜咯。 在我度啊！以上先到， 哇！又是快攻啦！ 净系得一道板斧啊！ 大家俾心机啊！ 果然不愧系先导啊！佢头先令到人人都以为佢传球，点知今次佢就自己射球啊！佢嘅球技啊，真系令人大开眼界。 好啦，呢场比赛赢紧嘅。 但是田刚教练他仲未知道，这个超高的球手反而令到这两位球员斗志更加旺盛。 真系冇晒办法啦！ 咁不如揾花道出场仲好过啦！ 梗系啊， 刘川同学， 系19-0啊，冇可能平反败局噶啦，输紧啊！ 咩话？点会咁样噶？即系上半场啫嘛，一定得噶！刘川，你要反攻啊！要先入一球，阻止凌南嘅气势。哥哥，你要加油啊！加油啊，刘川同学！ 而家开始要沉着应战啦，安田， 都系。 马过嚟啊！ 单吊你个好犀利啊！佢头先嘅跳高抢球好厉害啊！上一次我见到樱木嘅弹跳力已经吓咗一跳噶啦，而家流川嘅弹跳力仲厉害啊！果然系泛泛之辈，流川枫要调查佢先得啦。 打上太好啦，流川同学啊！ 流川， 流川同学， 耶！流川。虽然我不想双北输，但如果被流川出晒风头，我更加不想。 哦哦，直草啊！耶，好嘢啊！好精彩的运球动作， 仲喺度猛攻斩敌人。 对不住啊，不过真的很精彩啊！佢话咁二就过咗成日抢到波嘅直草同埋越野两个后卫啦，佢真的不简单啊！同时他的运球技术真的非常之好，而且他的速度真的没人追得上的。 好啦，冲过去啦，刘川！ 射波啊！ 射到啊！ 个双北嘅赤木队长系咩入樽法话？佢真系高中生嚟嘅咩？ 赤木，好嘢啊！好嘢，好嘢！乜鬼大猩猩啊！实力仅次于我嘅人咧，真系有翻咁上下嘅， 好犀利嘅入樽啊！ 头先我球应该俾多啲分先至啱噶 嘛？你咁搞啊？ 你十分咁上下咧，咁就啱噶啦！好啦好啦，你唔好咁孤寒啦、啊！ 樱木啊，你唔好喺度搞搞震啊！ 好啦，而家开始啦， 一球都唔好俾佢哋入。 系， 去，系。 哇，今日嘅士气又高涨翻啦喎。 系啊， 好 嘢。 冇错啦，而家开始，大家要俾心机啊。 去。 好嘢啦，佢哋而家发威啦，我有种感觉，佢哋一定会赢噶。 话唔定会反败为胜嘅， 但系差成17分咁多喎，冇问题嘅，一定得嘅。 哇，佢动作快咗好多喎！ 凌南里面虽然有鱼柱同仙道，不过我哋亦有赤木同埋流川，形势同旧年唔同噶啦。 赤木头先入个球，果然将士气提高咗好多。双北队的赤木果然厉害，不过首先将这个局面打开，制造机会给赤木入樽的是流川。如果今年还将赤木当是一人兵团体的，那我们可能吃亏。 哎呀，老头子啊，咪就快到我出场了， 你停手啦！ 安西教练他有了个很强的身手在手，还有个怪人添。 死啦！ 死啦！ 死！ 佢哋嘅防守好犀利啊！ 好啦，慈祥，冇机会就唔好夹硬射啊！ 做得好啊，安琪！ 好。 哎呀！ 好啦，而家掌握每一球，一定要压住对方。 好有领导才能啊，简直就系支柱嚟啊！呢啲就叫做队长风范啊！赤木又好，流川又好，已经渐渐显出佢哋嘅实力啦。再加上那个曾经打败赤木队长下届的队长樱木花道，他还未曾出场啊。这样我们凌南今次可能要苦战都不顶啊。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越野 来啦。 哇，好犀利嘅防守啊！预住佢简直都唔能够射波嘅，预住佢完全俾人封住啊！ 预住唔使惊啊，尽量过佢。 三秒啦，犯规啊！ 持球三秒过时， 好嘢！ 好嘢，好嘢！ 所谓持球三秒。就是攻击的一方不能够企在守方的篮底之下持球站立超过三秒以上。在这样的场合呢，攻方就要将进攻球转给守方了。 现在双北终于都能够扭转这个劣势了。我们双北的怪物是不会输给岭南的怪物的。 不过啊，我还是不能够相信那只怪物就是晴子的哥哥。 你哥哥好犀利啊。 你讲得没错， 不愧是队长啊。 哥哥加油。 是晴子喎、 啊。哇 晴子喺度啊。 又会咁好意㗎。 佢着便服好靓啊。几时都咁靓㗎啦。 樱木藤夏。 老头子啊，秘密武器仲未出得场架，快啲俾我出场啊，俾我出场啊。 好嘢啊！篮板球全部抢翻晒啦！ 射啦，赤木队长！好咁容易 啊！ 啊！哎呀呀呀呀！晒晒啊！ 哇！ 刘川。 上半场完场啦，喺最初以大比数19-0落后咗，一时间唔知点好阵脚大乱嘅双北，凭住精神之柱赤木队长同埋超级新手流川所制造嘅入樽，将局面扭转。上半场赤木得17分，而流川就得14分。 只要保持士气，我哋一定会赢嘅。 知道。 跟住木木得7分，而安田同岩崎就各得2分。面对四强遮嘅岭南，双北好努力争取翻有一半胜算嘅机会啦。终于以50-42呢个8分之差嘅比数完咗上半场，但系喺上半场度，花道佢竟然冇出现过喺球场嗰度比赛噶。双北同县中四强之一岭南嘅练习赛已经开始啦，誓要压倒赤木嘅岭南队长余柱，施展佢嘅浑身解数。再加上岭南王牌先导超级球技的帮助，好快就将双北逼到唞不过气。但是先导的技术相反已经令到赤木和流川激起无穷斗志。跟住他们两个互相配合，将赛果拉成角力局面。终于以50-42的8分之差完了上半场。但是这半场双北的秘密武器樱木花道就没有出过场比赛。花道初挑大梁。 下半场湘北嘅气势一啲都冇减退。 快攻，一球都唔好嘥啊！ 系。 啊，好嘢，系三分球啊！哇，估唔到刘尊连背脊都可以接球喎、 啊！刘尊，好嘢，好嘢，好嘢，刘尊， 仲争五分， 陵南队要求暂停。 终于，田光教练面上的笑容就咁样全部消失了。 你哋班人到底做乜嘢噶？我话过要你哋赢30分噶，喺湘北面前咁丢面，你哋做乜嘢事啊？你哋系县中嘅四强之一，今年要争全国嘅冠军噶。湘北算系乜嘢啊？初赛就被淘汰嘅球队嚟噶。 系， 余珠，你知唔知车模已经有17分噶啦？唔通你想今年输俾佢咩？ 唔会嘅，我一定会赢佢。 听住啊！你哋而家俾湘北追到咁嘅地步，应该觉得丑噶。 系 输俾一年级生，你哋唔觉得丑嘅咩？下半场要净赢30分，知道未？ 系。 哎呀，仙道，你听唔听到啊？仙道 啊，我听到。不过咧，我认为湘北佢哋咧都唔系好弱嘅球队嚟噶。佢哋净系有赤木一个喺度咧，就已经有足够嘅力量进入八强噶啦。啊，系啊，呢块柠檬咧好酸。 咁唔有先啦、 啊！你个蠢材啊！身为王牌球员，竟然讲埋啲咁嘅嘢！ 记住啊，由而家开始要人盯人。如主你要掹住赤木，先到你就要彻底咁样掹住流川。如果赤木同流川被克制住，湘北就冇晒攻击手，然后再尽快将佢哋嘅防线摧毁。 啊！有间谍啊！啊！樱木花道啊！ 乜系你啊？ 你走嚟做乜嘢啊？ 既然被人发现咗啊，咁又冇办法啦、啊。 喂，你咪再喺度搞搞震啊！你到底想点样啊？ 月野， 虽然只系练习比赛啊，但系对于我哋嚟讲系一样咁重要噶。如果你系冇兴趣比赛嘅，咁就唔该你快啲走开啲啊！ 你话我冇兴趣比赛？有冇搞错啊？我都唔知上咗几耐要落场教训下你哋㗎喇。不过我身为秘密武器唯有忍下㗎咋。你竟然话我冇兴趣比赛。 唔好啊樱木啊月野唔好喺球场度喐手啊。 行开呀、啊、马骝仔。你如果夠胆嘅就同我打场交先至落场打波啊。 你话咩话 喂快你停手啊。 周先死老嘢。 咩话 湘北唔系只得大猩猩同埋流川嘅。知唔知道啊，死老嘢！ 喂，你讲说话咁粗鲁都有噶？ 教练讲嘢应该有礼貌啲啊！ 而且你身为运动员啊，整埋啲咁古怪嘅头发嘅。 先到有咩咁好笑啊？吓，咩你唔记得我讲过要将你打败嘅咩？ 有啊，我记喺个心度啊嘛。 你个蠢材！ 好啦，有机会啦，我哋去遮国旗。 哎呀呀，你哋啊，你哋做乜嘢啊？ 喂，冷静啲啦，唔好乱嚟啊！ 对唔住啊，先到， 唔紧要嘅。 田光教练，头先真系失礼晒 啊！算啦，赤木啊，我睇你都系尽快将呢个男仔赶出球队，对你哋有利啲嘅。 冇错啊，冇错啊，你哋对比赛应该礼貌啲噶嘛。 佢唔会赶佢出球队嘅。 吓、啊？ 樱木同学。 真 系一 个危险人物 啊，冇错啊！ 姐，仲以为打得成添，走啦！ 太可惜啦，只系争几秒啫嘛。啊，嗰几个人啊，想做乜嘢？ 好啦，再开始比赛啦！ 你又似你啊，等你冷静下啦！ 有毒啊！ 激死啊！唔通老头子佢只不过系作个古仔出嚟呃我？他想呃我话我是秘密武器，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后备球员你。喂老头子啊，而家已经是下半场了。 哦， 点解仲未轮到我出场噶？你老实话俾我听啦，我是咪秘密武器嚟噶？ 你唔好挂住何何何咁得唔得啊？ 再嚟咁啊，赶紧出场啊！ 好啦，再入多球啊！ 先到。 望住鹦鹉，其实系有敌嘅战术嚟嘅，佢会挑起鹦鹉嘅战意。先同佢咁嘅样，我都系第一次见嘅啫。鹦鹉成个都唔同晒啊！果然系湘北嘅王牌球员，全能嘅篮球健将鹦鹉花道啊！ 唔使咁沙尘啊！先到，你同我听住啊！我一定会打败你嘅。 哇！红球快过咁犀利啊！ 仲话要打败先到啊！ 好啦，系咁，我表演多一次俾你睇下啦。 嗰、那个傻瓜又是擅自走咗入球场嗰度啦，都唔知佢当篮球赛系咩嚟嘅。 你哋一个二个全部收声啊！我要打赢晒你哋啊！知道未啊？ 乜、你呢个人啊，咁冇礼貌都有噶？球证啊，你要留意住佢啊！ 咩话事，老爷？ 翻翻去坐低啊！ 可恶啊！大猩猩啊！ 哇！原来佢真系怪物嚟噶！ 佢出一句声啫，花道长乖乖坐翻低啦。 大猩猩真系冇改错名。 推人啦、啊！推人啦、啊！哎，球证，佢推人啦、 啊！白三四号推人犯规 啊！好嘢！ 咩话？我几时有犯规啊？ 我见到佢推人噶，抵罚佢啦！我冇嘢。 双方都好似打得好有火药味咁喎，进入白热化阶段， 到咗最后抢分啊！ 计我话咧，主要原因都喺花道身上啊！ 交俾刘川啦！ 衰人啊！ 唔得啊！刘川摆脱唔到对方啊！嗰、那个仙道防守方面都咁犀利嘅，系咩人嚟噶？不过开赛到而家，刘川一直都盯住仙道，佢嘅负担都好重噶，冇问题啩？ 鹦鹉啊，去做热身准备啦！ 咩话？热身？你做咩要我做啲咁无聊嘅嘢？我唔做啊！ 你呢句说话真系无聊啊！ 佢连热身系咩都仲未知啊！ 系叫你喐动身体，令血液循环，身体发热咁解啊！知道未啊？樱木花道，即系话你就快可以出场啊！ 哇，真系好快啊，真系好快啊，呢个持球嘅方法真系好快啊，不愧系下一届嘅队长。 你收声啦！ 呢个樱木花道竟然咁快就可以出场比赛，虽然佢对住嗰班强敌系做唔出啲乜嘢嘅，但我仲系对佢有好大期望。佢应该唔会令我失望嘅，做个好开始啦！好啦，你做乜拖晒笼啊？真系啊！如果你喺出场之前晕低，咁点算啊？ 终于，我呢个天才篮球员英国坐登篮球界嘅舞台啦！虽然只系练习赛啊。弊啦，我突然间紧张起嚟添。 仲有十分钟，而家争七分钟，要继续追翻啲分至得噶。如果分数拉远咗，就好难追噶啦，何教练。 哦，冇错啊。 咁即系如果我出场，而分数又拉得远嘅话，咁有未？ 哎呀，用咁长都有噶。天才唔应该谂埋啲咁嘅嘢嘅，应该话我一定会应付到先啱噶嘛。 系啦，我系天才嚟噶嘛。晴子啊，你要睇住我啊。哎呀，弊啦，我而家个心跳得越嚟越快添啊。冷静啲。放松啲咁就得噶啦，我天才嚟噶嘛！ 哇！白衫四号带头撞人， 好嘢啊！得咗啊！佢哋犯咗规啊！好嘢啊！ 啊！ 裁判队长啊！ 啊！队长，哎呀，比如俊嘅手踭撞成咁样啊！裁判队长， 哥哥。 暂停啊！ 青木前辈， 你唔使咁紧张啊，好小事嘅啫。 如果唔去医嘅， 阿赤木话你有冇事噶？喂，快啲搵人到个医疗室啦！ 好，唔紧要噶，田刚教练， 好对唔住啊，赤木， 你唔使介意喎，我好快会翻嚟嘅。 但系咁样好大件事噶、啊， 我哋嘅主力赤木队长要离开球场啊！咁头先咁辛苦追翻嚟嗰啲分数未？ 咁究竟边个会出场代替队长嘅位置呢？唔通系二年级嘅国田？好啦，而家去啦。 等我一阵。喂，热身成点啊？ 我搞掂啦。 咁你代我出场啦。 好啦， 仲有九分钟就完场啦。既然系咁嘅，不如再开始比赛啦。 喂，代替双北四号出场嗰、那个系呢个人啊。 哈！佢终于都有机会出场咯。 吓、啊，樱木春之都出场啦，我等咗好耐噶啦。 啊，花道佢而家出场啦，估唔到佢都有得出场啊，真系意外啊！ 双北唔系谂住输紧嘅，所以而家就放弃抢分系咪啊？ 话唔埋噶， 唔系你咁多啦，总之系有嘢睇。 你要加油啊，樱木花道！ 好啦，而家赤木佢唔喺度，我哋要更加努力，大声啲赢啊！ 系。 有冇问题噶？樱木佢只系啱啱开始学打篮球啫噃。 赤木队长冇受伤就好啦。 我唔系嘅，就算赤木队长冇受到伤啊，教练迟早都会俾樱木出场比赛噶。就算系赤木都会啦。 但系花道嗰道海而家已经变成一片空白。 哈，你终于都可以出场咯。 我落场啦，我系天才嚟嘅，你班小人物睇住你啦。 好啦，樱木接住啊！佢将个波交咗俾嗰个人， 佢到底系个咩选手呢？真系唔明啊！ 一于要调查。 犯规，走步啊！ 哎呀， 有冇搞错啊？乜佢犯咗规咩？ 走步犯规就系指揸住个波行咗超过两步半啊！呢啲系篮球基本知识嚟噶。 佢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吓，鹦鹉吓，你放松啲，嚟我哋开始啦吓。鹦鹉，喂，睇住啊，握实如柱啊！ 鱼鱼同上。 大人员，你咪嚟啊！大人员， 吓、啊，鹦鹉掹住鱼柱队长，今次有戏睇啦！ 想掹我咩料啊？ 系假动作啊！鹦鹉今次俾佢呃到啦！ 好习惯啊，睇我点样入樽啊！ 哎呀！呢啲系咪防守嚟啊？鱼柱队长，我有血啦！我而家仲流紧血啦！ 呢啲算系乜嘢招数啊？ 喂，鱼柱队长， 呢个细路唔掂啦，佢太过紧张啊！ 呢招大红扑兔真系犀利啊！ 蠢材啊，花道咁做系唔啱噶。 对唔住啊，鱼柱，佢唔系特登噶，佢系紧张过头咋。 算啦，唔紧要啦。 乜嘢都，乜嘢都。 喂，你头先系咪特登咁做噶？ 赶佢出场啦！ 你喺度搞搞震， 乜嘢都睇唔到， 快啲出场咯，走啊！ 乜嘢都听唔到， 镇静啲啊！ 你唔好咁紧张啦，鹦鹉同学啊！ 喂，鹦鹉啊，你应该冷静啲先至系噶，咩都听唔到啊！记住啊，鹦鹉，头先你应该伸开对手，好似个大字咁掹住佢啊嘛！ 快啲啊！ 你呢个蠢材，你呢个白痴啊！你呢个成日都会紧张到震嘅冇用鬼， 刘川， 咦，刘川，刘川，你咁讲系咩意思啊？你条狐狸仔啊，你话紧边一个啊？吓，你咪话我啊？话你咯，刘川你用事你， 你咁停手啊？你住 啊，唔好 放你啊嘛，停手啊！ 我系花道嘅副将长上花道，好嘢啊，继续啦，花道，去啦。 喂。哇！你咁样系咪打算放弃比赛啊？如果系咁啊，就咁决定啦。 喂，唔系啊， 咪住先啊！而家先至正式开始啊！你放长双眼睇住你啊！ 讲得咁巴闭， 算啦，你冇手指咬出啊！ 哦，终于都搞掂啦！ 嗰个高大嘅四号嚟咗场啊，咁啊，双北肯定输就得啦。 系啊， 因为初次比赛紧张到接二连三犯错的樱木花道，被流川的一脚将他踢翻清醒。终于，他又勇敢地向鱼柱和仙道作出挑战了。在同县中四强之一岭南高中的练习赛道，双北以凌厉的气势追翻失分，战情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是因为赤木队长受了伤，而代替他出场的樱木花道，因为初次出赛心情紧张而频频犯规。终于被流川踢了一脚，花道现在终于清醒了。 而家先至系正式开始啫，你放长双眼睇住你啦。 岩江教练估计错误啊！ 好啦，仲有九分钟啫。 好好防守，大家加油啊！唔好俾佢哋入球啊！仲差七分咋。在队长回来之前怎都不可以再失分的了，知道吗？ 是听住啊，对手的主力赤木现在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要一口气打败他们。鱼柱，你的身材高大，尽量去篮底上抢分，记住啊，要尽全力去做啊。 是 就快要完场噶啦。上物冇咗嗰个大只佬四号，已经冇咩机会可以反攻噶啦。不过问题就系唔知道替佢嗰个红头发嘅人点样嘅咧。 花童加油啊！俾你十机啊！花童加油！ 是啊，御厨队长， 刁少相信得乜嘢啊？以幼稚嚟嘅个红头发嘅人， 呢场系比赛嚟噶嘛？红头发嗰个叫做樱木花道啊，听讲佢系双北下一届嘅队长人选嚟噶。 佢咁嘅款嚟做队长，咁我就领队啦。 我真系冇乱咁讲噶，听讲话咧，佢仲曾经打败过赤木队长添。 佢打败过赤木，边个啊？呢啲系谣言嚟啫， 射罚球， 加油！加油！加油！ 啊，唔入啊！ 我试多次啦，加 油！好啦，而家仲争七分咋？ 预住佢射罚球呢项系好差嘅， 睇住你啊！ 好啦，再入一球啦，预住。反睇赤木嘅人系冇实力嘅。 你头先话咩话？系咁啊，等我掹住你啊！ 喂，樱木啊，你掹实预住啦，激死啊！ 呢个咁嘅球场小丑，赤木输过俾佢，点会噶？我唔会相信嘅。睇住你啊，靓仔。 嘿，嘿。哦，系边个嘅波啦？吓？ 凌南的波， 好啊！ 前上，嗯，点解追波唔追到最后位置啊？你真系冇用啊！ 我， 你哋要记住之好啊！对打篮球冇尽全力嘅人系冇资格比赛啊！几时都要追住个波啊！ 系， 等我写低佢先，要尽全力，系啦。 哎呀，多啲入篮底，多啲入球啊！余主啊，你放胆发威啊！嗰个红头发冇咩咁特别噶啫。 雨珠， 嘿，哇！ 头先一时大意，竟然俾佢接咗个波添。 好，冇错啦，月姐，唔好放弃啊，继续追啊！ 教练，你有冇事啊？ 又系佢， 教练啊！我而家明白啦，你话打篮球一定要尽全力，原来就系咁样啊！ 喂，樱木啊，头先你真系做得好好啊， 差少少就追到噶啦，点知俾个死老嘢阻住晒。 樱木佢好精彩啊， 好犀利啊！我喺樱木身上真系学到好多嘢啊！未到最后都唔好放弃追个波，呢啲就叫做尽全力啊，系唔系啊，教练？ 你好烦啊！ 加上佢咁敏捷嘅身手，同埋咁有爆炸力嘅动作，直情就好似一只野兽咁样啊！ 一只野兽， 哼！以为识追住个波就可以打篮球噶啦咩？ 但系嗰个人嘅速度真系好快。 先到， 佢眨下眼就追咗上嚟。 好啦，继续啦，大家加油啊！ 好，我要就走， 再入一球啊！ 有意思，先到。智商、直草、越野，你哋只管交晒啲波俾我啦！你要不停咁入球啊，要喺个头顶入球啊！睇住你啊，靓仔！ 大人员，你仲讲咩话？你又似你好大口气喎！ 樱木啊，千祈唔好打交啊！ 你呀、啊， 你同大猩猩比起上嚟，你都未必叻得过佢嘅啫，傻佬！ 哇，精彩啊！ 嗱，唔好俾佢传播入篮底啊！杨伟伟拦住佢哋， 传波要传快啲啊！直草，传多啲波过去嗰边。 举高对手啦，走位好啲噶，尽量逼佢出外围。 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防守！ 防守！防守！防守！进攻！进攻！防守！防守！ 樱木， 啊！ 你做咩战术啊？ 个波啦。 喂，余志手上抢走个波啊！ 原来佢话咁犀利喎。 佢呢一招对大猩猩嗰次见过啦，系人墙防守啊。花道佢而家成个人啊，头入晒啦， 估唔到咁快脆就用呢招绝技啊！ 好犀利啊！ 连姐，回房啊！翻过嚟呢边啦。 哦，知道。 花道佢进攻紧，打紧球啦， 真系难以置信啊！你话简直好似幅墙咁啊！ 喂，你哋啊，千祈唔好拖乱我先，好啊！ 哇，已经恢复斗志啦， 一做啲好事啦， 冷静。 喂，嗰个人啊，真系好犀利，唔系得把口噶。 我从来未见过呢种咁嘅防守。 我咪一早讲过，佢系下届队长嚟噶嘛。 你个蠢材啊，佢着住对普通运动鞋入体育馆嘅啫，你估佢叻得去边度啊？ 教练，你咁讲就唔啱啦。老实讲，教练，你应该咁样话佢啦。只系因为佢屋企穷，所以先至买唔起篮球鞋啫嘛。佢屋企真系好穷噶。 佢到底系咩人呢？你哋个个睇清楚啲啊！佢只系个门外汉啫。虽然佢个动作系几敏捷啊，但系唔系篮球嘅动作，佢好快咧就会有破绽噶啦。嗱，如果你听得明嘅就应我啦。 系， 防守啦！ 但系呢个后生仔，三两年后就唔知啦。 好啦，老马过嚟啦，叶奇冇整得把声啊， 人系好啊。 加油，加油，加油！ 喂，教练啊，嗰个人咧，佢控球技术非常之好喎， 一啲都唔似门外汉。 头先我一早都讲咗噶啦，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呢啲控球基础系我彩子每日训练佢所得出嚟嘅效果嚟 嘅。哦，大姐姐， 岭南嘅防守而家系半场人盯人，而代替赤木出场嘅花道，亦一样俾鱼柱盯神。 我喺赤子道学咗嘅得分无乱射球，而家有用啦。 你个鱼柱啊，睇住我呢个天才射球啦！ 喂！英雄啊，快啲教波啦！ 嘿呀， 既然接咗我个无聊射球都有嘅，我呢只大人员都有啲功力噶嘛。 英雄啊，教波啊，唔好夹硬嚟啊！喂， 你以为咁容易喺鱼柱嗰度攞到分咩？鱼柱嘅防守唔系咁易可以攻破嘅。自从旧年佢输咗俾赤木，鱼柱就每日都进行特别训练。佢重复又重复，每日不停咁锻炼腰力、脚力，呢啲就系佢努力嘅成果啦。 好嘢，鱼柱，防守得好好啊，继续防守啊！ 那个十号果然是门外汉啊！安西教练竟然会用他来代替赤木做中锋都有的，他在篮底都不懂走位和争篮板球，他的动作完全都不像中锋所做的事，简直是乱来的。如果是这样的，湘北的攻击手就只是得回刘川，赤木不在这里的话，那就一定要靠刘川，他实会交个波给刘川射篮的。 是刘川，是刘川， 是刘川啊！ 好啦，截住佢！ 乜系我啊？ 系木木。 好嘢！木木好嘢啊！射得非常之好啊！木木 入咗啦！ 喂，而家只系争五分咋？岭南呢次弊啦！ 咩话？ 佢竟然知道刘川病犯，而传波俾木武。 好啊，传得好啊，继续努力。 呢场当然啦。 唔会嘅，佢竟然睇得穿。冇错啦，下次我一定要交俾刘川嘅。 真系刘川啊！ 又系咁噶。 再入多三个波就会同分噶。 哎呀，怕唔怕呢吓？传得好好啊！ 我真系搞唔清楚佢到底系咩选手嚟嘅。唯有咁做啦！ 啊，做乜嘢啊？ 要将佢封杀啦，要完全封杀晒。 咁就系啦，佢话晒都系秘密武器嚟噶嘛。 我真系唔想承认，我唔想承认佢系秘密武器。 好彩咧，全靠樱木啊，只令到木木佢啊，将投篮嘅技术尽情发挥。 咩有啲咁嘅事嘅咩？ 哼，刘川，唔使知我会传个波俾你，你个衰人。 真系估唔到啊！佢哋由19-0到68-65咯喎！ 啊，而家都唔知边队会赢咧。 系我系我，全靠我啦！ 哇，佢真系嚣张啊！ 成个人充满晒自信啊！ 唔使等几耐，仲精彩啊！ 真系估唔到会演变成咁样嘅。 而家岭南嘅田江教练亦开始有啲焦虑嘅感觉啦。 我真系唔明嗰个男仔嘅。我仲谂住系个蠢材嚟添，佢竟然睇穿我哋会掹住刘川，而将个波传俾木木去射篮，唔止一次，仲几次添。虽然我唔想讲出嚟，但系个头脑真系好灵活。 佢系秘密武器嚟噶嘛？一于调查。 呢个人真系多嘢讲噶， 要调查。 如果佢真系秘密武器，咁呢个男仔如果同刘川嘅水准系一样嘅话，咁我哋想喺县大赛里面称霸最大嘅敌人就会变咗系双北噶咯。但系我真系睇唔出到底安西教练喺度谂紧乜嘢嘅。哎呀，我真系睇唔出啦。 喂，老头子啊！我呢个秘密武器嘅表现系咪好精彩咧？好彩派我出场啫，虽然迟咗啲，不过我会原谅你嘅。 哇，系啊，佢真系风骚啊！ 啱啱开始嘅同佢激到震啊， 都系要改变下噶啦。 好，仲有6分钟咋，加油啊，努力啊！ 我哋唔使惊住啊，佢哋而家未扭转形势噶，我哋全力进攻佢哋啊！ 好。 你呢个蠢材啊！我呢个天才樱木一出场啊，就会扭转局势噶啦！睇住你啊！ 好，嚟啦！樱木，快啲翻嚟！樱木哥， 加油啊！ 樱 木，加油！ 晴子陪佢哥哥去咗医疗室，我哋要代佢喺双北打气至得啊！ 好啊，你要系咁啊，我知点做啦。好啦，双北，双北，加油啊！ 听唔到啊！你要大声啲啊！ 刘川加油！刘川加油！刘川加油！刘川加油！刘川加油！ 你睇下人哋几落力！而家岭南嘅王牌先导已经攞咗18分啦。如果喺剩低嘅6分钟，我哋继续系咁嘅，先导嘅得分就会少啲。刘川竟然可以镇压到佢，我真系唔敢相信。 估唔到我哋今年嘅比赛会咁出色喎！想翻起旧年嘅比赛咧，净系先到一个人就攞47分打败我哋咯。 咩话？47分啊！ 犀利啊！刘川同我哋一样都系一年级生啊！ 如果系我哋啊，就会比佢少100分咁多啊！ 刘川啊，你怎样啊？ 刘川啊， 你扭亲只脚啊！ 冇错啦，就算刘川佢点叻都好啦， 我都已经用了成40分钟全力咁去掹住先到嘅。我嘅体力已经到咗极限啦。 喂呀，今日要我自己独力支撑。 哇，好啊好啊，我哋赢紧啦！ 呢啲就系我哋同双北佢哋锻炼嘅分别啦。 我哋啊练习啊好似入地狱咁样啊。 需唔需要换人啊？ 唔该你啊，等多一阵啦。 姣我啊蠢材，老身只脚有咩咁大惊小怪？今日可以交住啊嘛。 你不要这样啦， 头先 佢一直系咁 掹 住先道， 好消 体力噶嘛。 你啱啱先出场，梗系精力充沛啦。 我呢个作为背负住双北招牌嘅樱木花道，系绝对唔容许佢咁样做嘅。 佢几时变咗背负住双北招牌嘅人？ 可能系啱啱开始背负嘅啫。 喂，老头子，快啲换人啦！刘川系我哋嘅傀儡嚟噶嘛？喂，人啊，哇！ 你话边个系妇女啊？ 我话你啊，刘川。 咪嘈啊！我只系一时唔小心闪低咗啫嘛。 佢哋有事系咁啦，成日都喺度斗气噶。 队长唔喺度，你哋就乱嚟啦。 唔使换人， 继续比赛。咩话？ 好嘢，刘川，不愧系超级新秀啊！ 如果你系负累到我哋嘅话，即刻换你出去啊，刘川！ 话下你自己啦，咁个材料竟然想代替我，蠢材！ 哎，又似你啊！你竟然咁样同我呢个天才讲嘢， 行啦，蠢材！ 预兆队长，先到前辈，你要留意嗰两个人啊，知唔知啊？ 系啦，樱木、刘川， 全球，好啦， 果然系呢两个人。 今次一定是二人组合进攻啊，包住刘川， 我唔俾你， 我唔接啊！ 咁点啊？ 我自己抢波。 好啊！篮板球好靓啊！ 好靓啊！ 哇，佢真系犀利啊！唔单止抢到波啊，仲跟住射篮添啊！ 篮球啊！ 啱啱回复自信嘅樱木，连续几次嘅妙传而立咗功，但系佢见到刘川嘅精彩篮板球同埋射篮，令佢嘅印象非常深刻难忘。 受到心仪的对象晴子邀请，而加入了双北高中篮球队的樱木花道，每日都要练习传球、控球、走篮这些基本技术，终于要同县中四强之一的强队岭南高中作练习赛的日子到了。球队的主帅赤木队长因为受伤要离场诊治，但是有超级新人刘川的高水准表现和樱木花道发挥了预算之外的活力，比赛终于变成角力的局面，但是距离下半场完场的时间逐渐缩短了，现在只是剩下零分钟而已。 那种就是篮板球， 篮板王樱木花道的苦恼。 俾佢咁轻易就入咗添，佢系咪啱啱升高中嘅学生嚟噶？ 佢到咗而家已经攞咗19分咁多噶啦， 咁佢真系双北嘅王牌嚟咯！ 加油！加油！加油！ 阿老实讲啊，如果佢加入我哋嘅球队咧，我哋就有一队强劲嘅球队，仲可以称霸全国添噃。如果仙道同埋刘川能够成为组合咧，真系谂下都令人兴奋啊！ 而家讲呢啲说话都系冇用噶啦。不过喺今年嘅高校联赛里面，刘川嘅表现一定会一鸣惊人噶啦，同旧年嘅仙道一样咁令人瞩目嘅。 我哋系绝对唔可以打输嘅。为咗呢个缘故，仙道，你一定要彻底咁样打败呢个新秀啊！ 好强劲嘅对手啊！ 我系唔会输嘅。南牛，南快啲救！ 我而家最唔明嘅就系嗰个十号嘅樱木花道，佢嘅实力到底系点样嘅咧？可能佢就系胜败嘅关键啊！ 南板球，南板球，南板球！ 啊，好啊！ 快抢啊！ 啊，失咗啊！有啊！ 哇！ 哎呀，射得好啊！ 好嘢啊！好嘢！ 进攻！ 好啊！ 快啲，快啲回防，快啲！ 快啲啊！中咗， 加油啊！ 抢唔到篮板球添，激死！赤木唔喺度，暴露晒啲弱点。 你哋睇清楚啦，如果能够抢翻多啲射失咗嘅篮板球，咁即系变成向对方进攻嘅时间会长咗，所以抢唔到篮板球或者俾人抢多啲嘅，咁对比赛有好大影响噶。 凌南他们四号的鱼柱有202公分，七号的仙道有190公分，五号的慈尚有103公分，那比对我们双北，十号的樱木他有108公分，十一号的流川有107公分，而五号的木木前辈他有175公分。但对于樱木来讲，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以代替到赤木前辈的了，而且流川还这么攰添。 咦，这么辛苦都追不到。哇， 抢篮板球！啊， 樱木啊，你真系 哇！你抢篮板抢得好好啊！ 死乜讲？ 啊！嗰、那个人，嗰、那个人 正好似装咗大功一样啊！ 好犀利啊！佢个弹跳力好犀利啊！ 好啦，大家争球啊！ 好嚟争球啊！嗱，唔使惊佢啊！嚟争球啊！嚟， 等我解释下啦。所谓争球咧，就系唔同队嘅选手喺同一时间抢到个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不可以决定这个球是在哪队的了。 赤木，这些就是你昨晚篮板球得分的成果了，好犀利啊！是这样我们就不用怕。 控制到篮板球的人才控制到场比赛的。 我要主宰这场比赛。 哎， 我们要清霸，你以为自己好叻咩？ 你唔会输俾我咧， 野猪。 好啦，而家双方嘅十号同凌南嘅六号开始争球。 等阵间你就照我说话做啦。 嗯， 你要记住，要令十号知道打篮球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嚟啊。 系。我主宰， 好啦，最后五分钟，大家努力啦！ 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 追过啦，追过啦，有个篮板王樱木花道喺度，好快就会超前噶啦！ 可恶啊！乜佢系篮板球王咩？喺度大言不惭。 不过佢头先嘅动作真系好犀利，弹跳力惊人啊！ 哇，嗰个人啊，真系好犀利啊！佢头先啊，几犀利啊！ 红头发抢噶，一睇就知道唔简单啦、啊。 个个都注意我，唔系冇理由嘅。好啦， 喺度噶。 喂，樱木啊！你要留心啲先得噶，而家比赛紧噶。 哎呀！ 樱木抢篮板球啊！ 好，冇问题啊，你放心啦。哎呀，大人原本阻住晒啊！ 好嘢啊！ 你招仔好啊！ 喂，唔紧要嘅，樱木，篮板球咧，即系对防守嗰方有利嘅啫。 本来我系全部都抢到噶啦，最衰系大人员阻住我啦。 唔使介意嘅，总言之啊，加紧防守得噶啦。 但系咁我先眼哥哥，晴子去咗边度？ 吓，晴子啊，佢陪车模去咗医疗室啊嘛。你快啲集中精神啦、啊，要加紧防守啊。 系。 嚟到啦，樱木快到抢球啊！ 原来是咁嘅，教练讲得一啲都冇错。 好嘢啊，鱼珠，我哋赢梗嘅。 而家仲有四分钟咋？ 再继续攞到呢分嘅，我哋就赢噶啦！ 喂，樱木啊，做乜嘢啊？ 抢唔到篮板球嘅，点解呢？篮板球呢？ 果然冇错啊！估唔到连安西教练都一时睇漏咗呢一样嘢。十号樱木花道，果然系一个门外汉。哎哎、有潜质，速度快，弹跳力又非常之好，呢啲系无可否认。但系抢篮板球呢方面，只系靠弹跳力好系冇用嘅，佢根本连基本嘅知识都唔识。 好啦，喂，去抢篮板球。 你咁样系抢唔到嘅樱木。 好嘢， 入咗啊！ 好嘢，安田射得好好啊！ 系三分球嚟噶。 差四分咋，唔知边个赢呢？ 呢次只系好彩啫。 大家镇定啲，冷静啲进攻咁就得噶啦。 哦，冇错啦，系咁样啦，先导。 嚟啦，进攻啊！ 嚟啦，进攻啊！ 进攻，好。 零啦！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防守，防守。 讲咗一句说话啫，凌南队就回复冷静同充满自信。佢果然有大将之风。 大家保持冷静啊，冷静啲进攻咁就得噶啦。 彩子而家嘅脑海出现咗横光选手同强劲对手比赛嘅情景。横光选手唔使惊啊， 我哋只要沉着应战就得噶啦。 唔通咁我就连一分都攞唔到？重彩啊，我点会谂埋啲咁嘅嘢嘅呢？赤木佢唔喺度。要振作啲嘅， 好好守住每一球，点都要阻止佢哋入球啊！ 防守，防守，防守， 抢篮板球啊！ 快抢位啊！抢位啊！ 连抢位都唔识，佢真系一个门外汉。 抢位嘅意思就是一个专业嘅篮球员喺抢篮板球嘅时候，要确保能够俾对手先一步喺篮底之下占到一个有利嘅位置， 系基础中嘅基础啊！篮球并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嘅， 就识啦！ 有胜负， 有嘅有嘅，樱木果然仲未能够完全发挥到。 妈妈， 你个蠢材啊！呢啲系咩篮板球啊？ 车模， 队长， 队长， 啊！车模队长啊！ 车模，车模，哇！ 晴子啊，晴子佢终于都翻咗嚟啦！ 争六分咋，犀利啊，可以追翻咁多分！ 都系全靠委屈天才金落力嘅缘故啊！咋， 真系嘅，你好犀利啊！ 系、哎、啊，主持人，比赛嗰阵唔好周围走啊！有冇搞错啊？自己受咗伤仲打人？ 要换人啦！ 咩话？ 哎呀，我哋翻咗嚟啦！ 先嚟就得啦，好嘢，好嘢！啊，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大声声， 走声啊！ 大声声，你做乜打人啊？ 双北换人， 好有威力嘅四号翻嚟咯， 要小心佢啊！佢好犀利啊！ 车帮车帮，加油啊！加油啊！ 车帮前辈加油啊！ 刘川， 好精彩啊！刘川。你头先好犀利啊！ 继续开波， 凌南认输啊！ 认输啊！ 大猩猩换走咗刘川，就唔会阻住我入樽啦！ 激气啊！刘川啊，你只系得一分钟嘅时间休息噶咋？最后两分钟就要定胜负，你得唔得啊？ 只系剩翻三分钟嘅啫。 点样啊，鱼柱，你唔使客气噶嘛。 你呢？ 哇，嗰、那个四号果然好强，好有威力啊！ 哇，受咗伤都若无其事喎、 啊。系啦，晴子啊，前辈嘅伤势究竟会唔会有问题啊？ 吓、啊，我冇啩、啊。其实医生头先叫佢唔好出场比赛。 好啦，守住每一球， 系 尽全力进攻啊！好好咁利用呢三十秒进攻吓。佢犹豫乜嘢啊？ 抢篮板球， 系， 错咗啦！ 真系冇用啊！因为你抢唔到有利嘅位置，所以就抢唔到篮板球。再嚟一次。 但系我头先曾经抢到球嘅噃， 只系撞彩啫。记住，如果想抢到篮板球，最紧要嘅就系决定喺篮底嘅时候抢唔抢到有利嘅位置。你喺抢位呢方面一啲都唔得啊！ 真系沉气啊！ 有利嘅位置喺呢度、呢度、呢度，喺呢个范围唔可以俾对方进入。你咁容易俾人入到嚟系冇用嘅。但系对方亦都有同样嘅谂法，会早你一步进入呢个范围嘅。如果系咁样，点算啊？咁唯有尽量将身体扩张，尽力将对手逼出呢个范围，咁就叫做抢位。篮底之下就系战场，一定要防守住自己嘅战场啊！唔啱啊，要坐低条腰啊，唔可以用手推，会犯规啊！将身体扩张。冇错啊，就系咁样啊！呀！ 赤木翻嚟之后，令双北同樱木花道所失去嘅士气重新振奋。比赛嘅时间仲有三分钟，有冇机会扭转局势呢？呢场是樱木花道参加了双北高中篮球队之后的第一场赛事，现在对陵南高中的练习赛剩下半场的时间，忽然间变得白热化起来。但是因为被陵南的鱼柱全力握实而不能够抢到篮板球的花道就非常苦恼了。 你个蠢材，呢啲就系抢篮板球啦咩？ 跟住落嚟嘅花道，藉住双北队长赤木重返球场比赛嘅机会，个学习抢篮板球嘅基础情景，一幕一幕咁涌现出嚟。 啱啦，冇错。 最后两分钟，樱木打败仙道。 有两分钟，大家努力啊！ 唔差两分咋。 球就追到啦！ 自己完全提供晒啦， 双北最醒目啊！好嘢啊，快 啊！真系唔敢相信啊！啲分数系追得咁贴噶喎！ 冇错啦，哇，真系好精彩啊！ 对手仲系最强之一嘅岭南嚟添。 如果你哋俾心机练习，到咗可以出场嗰阵，双北就会更加强啊！ 多谢小姐啊！ 刘川同埋樱木花道都系一年级生啫嘛，如果你哋肯努力，咁你哋都可以得。 啊，咁又系噃。哇，形象太好了，唉，我都想去比赛啊。 好嘢，大猩猩又成功了，好嘢。 完全封杀晒啊。 犀利啊，好犀利的中锋啊，赤木队长的技术真的太好了。教练啊，我们今次不是这么乐观，双北队太犀利了。 你定啲嚟啦，然日我们是不会输的。 但是 我冇谂过会比双胞追队的分数咁接近，佢哋真系好强。我仲话会赢佢哋30分以上，真系判断错误，你直跌晒眼镜。不过无论点样，我哋都唔会输嘅。 防守，防守，防守， 防守，防 守，防守，防 守，防守，防 三分啊， 是三分球啊。 啊，改变形势喎、啊， 终于俾你扭转形势啊！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四眼哥哥。 静止啊！你做乜嘢啊？嚟啦，快啲一齐打气啦！喂， 四眼哥哥， 哇，好犀利啊！扭转局势啊！ 话唔定我哋可以赢佢哋噃， 我哋话唔定可以赢岭南啊！哇！哇如果我系佢哋其中一个，咁样就好啦。 射得好啊，木木， 继续啦！ 喂，继续啦， 守住每一球啊！ 起身啲啊！ 小心啦，湘北。准备啦！ 哇！ 而家先正开始，点算好咧？啱啱学篮球嘅樱木根本唔系佢对手嘅，系咪我要 mark 佢好啲咧？但系咁鱼珠又点样咧？ 仙道你仲记唔记得啊？我话过要打败你嘅， 系咁，唯有换人啦。等刘川出场。 啊！啊！ 啊！ 啊！ 仙道好嘢啊！ 红衫四号打手，而家射罚球，一分球。 一定要入啊！ 一分罚球，要射罚球啊！ 哦，教练你点睇啊？ 你都睇到啦，贤日，我话咗啦，我哋系唔会输嘅。 哎，又系我 Doctor T 啊！好啦。而家呢个犯规咧就叫做打手，有人叫做不合法动手去拦截对手，嗱好似咁样就系、是、拍打对方嘅手啦，或者捉住对方只手就系咁啦。且当时所射嘅球如果入咗嘅话咧，就以应得嘅分数嚟计，仲会加多一球就叫做自由球，俾佢作为补偿嘅。以上所讲嘅就系我 Doctor T 嘅篮球规则嘅讲座时间啦。好啦，大家再继续啦。 我先到， 差唔多完场啦，但系佢比以前更快、更犀利添啊！ 唔通佢头先冇认真咁比赛嘅？ 唔系，呢啲系集中力嘅问题。虽然佢头先嘅表现唔可以话系未尽全力，但亦唔可以话系百分百尽晒力嘅。只不过系佢自己喺不知不觉当中，以为用70%嘅力量就可以打败对手，潜意识就保留其余嘅实力。因为形势扭转了，令他感觉到有危机，而增强了集中力。因为我们的反超前而引发了仙道的潜在力量。 在决定胜负的最后关头，仙道他一定要发挥他的个人力量，带领全队人迈向胜利之门。仙道无可否认他是一个天才。 发自由球， 先到啊！ 咁快就可以将啲分数追翻咯！ 先到，先到，先到，先到，先到。 果然冇错，无论形势点恶劣都好，教练佢都会投先到100%嘅信任票嘅。 如果冇咗仙道喺度，凌南一定会俾人打败嘅。 好啊，好啊，仙道。 凌南七路嗰个真系好犀利， 花道似乎阻止唔到佢喎。 点解花道要掹住嗰个人嘅吓？ 唔系啊，而家出场嗰五个人入边，佢系唯一一个可以喺速度方面唔会输俾仙道嘅人。佢嘅身高有翻咁上下，不过只系缺乏咗一啲临场经验啫。 哦，原来系咁， 真系冇晒办法。 等我嚟掹住仙道啦。 咪住啊，大猩猩，我头先咧只不过一时大意嘅啫，今次绝对唔会噶啦。 我并唔系怪你，对于你嚟讲，一开始要你咁做负担系重啲。如果要认真咁揾一个人阻到仙道，喺园里边可能根本揾唔到。打唔赢佢并唔系耻辱，佢嘅技术根本就系好好。 喂，赤木、鹰木，你嚟做乜嘢？喂，快啲翻嚟啊！ 等我去掹仙道啦。喂，你仲未明白啊？而家比赛紧嘅， 樱木佢咁易就俾人过到佢，你叫佢点会忍得住啊？佢一个唔肯服输嘅人嚟嘅，系超级唔肯认输。 樱木， 仙道，由我嚟打败佢。好啦。啊，你们走啊，仙道！ 哇，速度好快啊！ 樱木佢， 得咗啦！ 好嘢啊，仙道！ 好，激死我，有刺。大猩猩，我 你追得好好噶啦， 好咁容易， 大猩猩， 好嘢啊， 好啦，即刻又追翻转头啦， 大猩猩，好嘢啊， 追得好好啊，木木。 听住，好好守住每一球，唔好俾佢理由。 好啦，仙道，你睇住你。吓！ 流川都阻唔到佢，对初学嘅樱木嚟讲啊，更加冇可能啦。 唔紧要嘅，樱木同学，你防守得好好啊！我知道你系可以对付到仙道嘅。估唔到佢只系啱啱学打篮球冇几耐，竟然可以防守得咁好噶。 而且樱木佢喺呢场比赛嗰度表现得越嚟越出色添啦。你哋都有眼睇嘅。樱木同学，你要努力啲啊！ 差少少就攞到个波噶啦！ 好啦，又多一个例证啦。平时喺比赛嗰度一直表现得唔在乎嘅仙道，同其他九个人一样，都有啲上气唔接下气。 前辈， 嗯， 我系咪要出场啊？最后两分钟啦。 上北队要换人。 系刘川啊！ 刘川 系刘川啊！ 刘川再出场啦、啊！ 而家咁嘅情形，嗰、那个刘川又唔知道会施展啲乜嘢浑身解数出嚟啦，真系要记低佢先至得啦。 哦， 刘川同学，樱木同学， 双北教练喐咯喎。 系啊，喺比赛一直都冇反应嘅教练，而家都知道肯喐啊。 系咪教流咧？ 佢系教练嚟嘅咩？ 佢喐都未喐过，我仲以为佢系一个假人嚟添噃。 我都系咁谂， 我都系啊， 我都系啊。 收声啊！你哋呢班蠢材啊！ 呢个曾经名噪一时嘅猛将安西教练，佢已经到咗深不可测嘅地步。就算有咩战术，一啲都睇唔出嘅。 咩话？咁算点、啊？咪完先啦，老头子，咁又唔得噶。 唔中意啊？ 老头子啊，你都睇到我头先出色嘅表现噶啦。 一啲都唔出色啊，小儿科啫。 湘北啊，够钟再输场比赛佢噃，你唔好妨碍比赛进行啊。 哦，得啦，我讲完啦。 喂，咪住先，老头子。喂， 好啦，而家只系剩低两分钟 啊，有啊，系，有两分钟咋，大家要坚持到底。系， 零五啦，零五啦，零五啦，零五啦，零五啦，零五啦，零五啦。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安西教练给了什么指示他们两个呢真的一点都看不出 知道 好二对一仲封死先到啊！ 你要记住，唔好拖乱我字好啊，刘川！ 你唔好左望右望就真啦，初哥。 真系有意思啊！嚟啦！ 你唔使惊噶，一个人突破佢哋嘅防守啦，知道？佢帮手啊，安全，好冇？有声势啲啊！ 好，嚟啦！响你啊！ 好危险啊！ 你咪乱嚟，俾佢去咗蓝底先得噶，蠢材！ 吓、啊， 唔好望侧边，要望实对手，你都要坐低啲，你脚要尽量活动，望实对方对眼。 你好少同我讲埋啲咁嘅说话噶噃，刘川，终于都要借助我一个天才嘅力量啊咧！ 咁点都好过输波啊！ 刘川同学，你冇同学。 啊！好严密嘅防守啊，好犀利嘅组合啊，咁样想传波都唔得啊！ 系第一次啫， 啊，系第一次见到咁严密嘅防守啊！ 唔系，我唔系指呢样嘢，我系指先到嗰样。你打得咁开心，我都系第一次见嘅啫。 哦。 月爷，快去接应啊！ 先到， 哟！ 真系射得好啊！ 好啊！ 呢日都系你放松咗防守之过。 你话咩话？ 嚟啦，一年级嘅小朋友， 我真系唔怕你啊！我打败刘川之前，一定要打败你。 怕你咩？ 一于奉陪， 冇错，教练佢讲得一啲都冇错。先到前辈佢真系越打越开心啊！ 嗰个人佢而家沉醉咗喺呢一场篮球比赛里面，佢正在陶醉喺同佢嘅对手去夺取呢一场比赛嘅最后胜利。简直就是好似欢迎即将来临的敌人一样。 嘿，又似你，喂，咪住啊，先到，点解你唔嚟掹住我啊？你唔好走啊！ 一个人啊，点可以掹到两个人啊？ 你个蠢材啊，竟然想我哋个王牌嚟掹你啊！你唔使担心噶噃，净系我已应付到你嘅。 求主席，佢头先 好啊，先到。你以为我初学打篮球就可以睇小我嘅啦咩？你真系太可恶啦！哦，可恶啊，青木！ 青木好嘢啊，又追翻啊！ 而家81分啦，俾心机打。 预住佢已经尽晒力嘅，但 系总括嚟睇，车木嘅技术始终都系略胜一筹。 好啦，好似呢球一样，好好咁守住，好俾佢得分啦。 阻止佢。 哦！ 啱啱剩翻一分钟，仲落后四分，你话会点啊，教练？ 如果可以阻止到呢球，咁就仍然有机会。 如果阻止到， 哎呀！如果我哋再入多球，咁就掂噶啦。 冇乜希望啦。 樱木花道同埋流川佢哋两个，而家已经好尽力咁对付紧仙道啦。而喺面对呢个关乎胜败嘅时刻，凌南佢哋一定会。 冇错。 又系先到啦。 好啦。 进攻。 离完场仲有一分钟，湘北同凌南呢场比赛终于进入最高潮嘅时刻啦。 受到晴子的邀请参加湘北高中篮球队而开始第一场赛事的樱木花道，虽然对凌南高中只是一场练习赛，但是凌南领先紧，而离现场只是剩下很少时间。 为了要阻止不断地发挥浑身解数的凌南王牌选手先到，湘北的安西教练所采取的战略就是以花道和流川为首的二对一阵势，迫住先到。凌南之战的完结篇。 但系就差四分，咁即系一定要用三十秒射球呢个方法打先至得啦。不过 咩话？咩三十秒打法啦？ 三十秒呢一个球例咧，即系话持球进攻嘅一方一定要喺三十秒之内射球。我咁讲你明唔明啊？ 但系咁嘅话，咁 我哋仲有希望嘅，只要守到一球就可以有充分嘅时间再追翻啲失分噶啦。 唉，讲下讲下，而家剩翻五十秒啫， 要坚持落去啊！ 阻止佢哋啊！ 流川、 樱木， 放手你 哋啊！啊，走甩咗啊！ 先到，快啲上啊！ 拍唔到添， 真系估唔到啊！仙道都会俾人截到， 难以置信啊！ 哇，竟然喺嗰个波最高点嗰度啊！ 仙道前辈射球，居然都俾人截到啊！真系讲出嚟都冇人相信啊！ 哇！真系唔相信啊！个篮球助攻巴杜真系个天才嚟，好嘢！ 好 嘢 啊！真系个天才嚟噶，好嘢！ 都冇人信啊！ 好嘢！ 我都啦！而见到我呢个天才嘅实力啊，你我赢咗你啊，仙道！ 唔好咁开心住。你控球嘅技术仲未成熟噶， 仲争四分。 喂，俾佢前好实添，后面啊，传球啊，好啦，哎呀！ 失败啊！竟然将个波传咗俾刘川队友嘅，点解我会咁失败啊？ 左路啊，左路！ 冇时间噶啦，仲得翻四十秒咋？ 好大意啊！起身啦， 系。 黄森六号。 真系可惜啊！难接得好啊，安田。如果阻到呢球又入埋嘅，今日反超前啦！ 反超前啊，领先一分添噃。 全靠刘川入咗三分球咋？ 反超前啊！ 系啊，咁即系话就赢岭南啦。嗯， 仲争少少咋？大家努力啊！ 系。 仲有三十秒咋？要守住一球。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大家尽力啲，慢慢嚟啊！我哋有足够时间入多一球嘅，挺啲嚟！ 讲得好啱啊，植草，我哋有输赢啦，我哋有利条件唔会变嘅。 到咗呢个地步，点解仲会咁冷静嘅？你应该要急至系噶，唔通呢啲就系强者凌南后卫嘅本色？好啊！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得翻廿五秒啫， 冇时间啦， 快啲阻止佢哋啊！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凌南，凌南，凌南，凌南， 雨珠嚟啦嘛！我哋唔够胆啊！ 冇错啦，唔使咁勉强去做嘅，好好咁利用呢三十秒啊！ 已经冇时间啦，要再努力啲，好好防守，动作要再敏捷啲。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阻唔到呢球就会输噶啦，一定要搏命。 时间点样？ 仲有十五秒时间啫， 非常好。 刘川。哦， 冇咁易俾你埋篮底嘅。 的确是好靓的坐高啊，刘川 鹦鹉。 鹦鹉，唔好夹硬嚟啊！入樽， 鹦鹉同学， 我。 要放松个膝头哥，跳高之后将佢放入去， 喺正确嘅位置。 喺正确嘅位置。喺正确嘅位置。 以后叫我做系胜利嘅男子啊，知唔知道啊？吓！激死，优之大啦！ 未完场啊！ 拳头！呀！ 哎呀，好辛苦啊，紧张到胃抽筋添啊！ 赢咗啦，赢咗啦，好嘢啊！我哋赢咗啦！ 未已经打完噶，传球啊！全球啊！ 英武，列队啦！ 咪住先啊！ 英武同学， 全球啊！我硬系觉得应该仲有五秒至够钟噶。全球啊！ 喂，英武， 全球啊！ 打完啦，我哋输咗啦。 全球啊！ 听咗，英武，就算你而家几唔开心都好啦，都系于事无补嘅。我哋输咗，我哋真系输咗。 呀！你输球啊！ 英武， 打得好精彩， 好啦，列队啦，英武，田哥老师。好多谢你， 赤武，只是短短一年时间，你带领的队伍已经不同了，整队都强劲了很多。以后啊，不是，在高中联赛初赛我们再见。 是，赤武。 高中联赛的初赛我一样会打败你的，你们要记住， 你好嚣张啊！ 哎，好，英武，如果你谂住要打败我嘅，你就要搏命练习先至得啦。 先到。 我都要搏命练习先至得啦，迟早我都好似仙道前辈咁强咧。 呵呵呵，我哋要告辞啦。 再见啊，安西教练，真系好多谢你啊。 嗰个十号假以时日，锻炼必成大器。袁刚将想对赤木讲嘅说话埋藏喺心里边。而且亦都好清楚知道英木对自己嘅球队会构成好大嘅威胁。 为咗避免俾湘北追过我哋，由听日开始我要加强训练。 最衰都系你咁迟先至俾我出场啦！如果你早啲俾我出场嘅话，咁我哋就唔会输波啦。今次真系输得唔抵啊！ 你放手啊， 英木同学，你唔使咁心急嘅。以后仲有好多机会噶， 啊！先到前辈你只手， 英武，我会记住你嘅， 真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啊！ 仙道，下次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我衰人啊，下次我一定会赢的。 湘北呢场打输了，但是对于樱木花道来讲，这次只是他篮球生涯的开始。而流川亦都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努力才可以超越仙道。在面对即将来临的高校联赛，湘北的成员将这场咁有价值的失败放在心度，燃点起一股新的斗志火花而勇往直前。在初中时代连续被50个女性拒绝追求的樱木花道，受到赤木晴子的邀请加入了篮球队，每日不停地接受基础训练。在同县中四强之一岭南高中的练习比赛，因为射入一球令赛果反超前的花道，还未开心完就被仙道以极短的时间追回失分而赢了。 全球啊， 打完了，输了。你已经打得好好啊。 篮球鞋， 喂，早晨，你好吗？ 早晨， 早晨，早晨。 哦，你有冇花到寻日呢？好痛啊！ 我哋都冇讲到啲乜嘢啊！ 做乜无端端咁样对我哋噃？ 哎呀，净系睇你啲眼神同我样啊！做住你哋想点啊？ 你哋咎由自取啊！你睇下佢咁嘅样啊，肯定就系为咗寻日输咗俾凌南，所以成晚瞓唔着。 主教，主教， 佢而家咁嬲，你哋仲激佢？ 咁即系话，陈柏祥比赛以后都唔好提咯。喂，鹦鹉，我知道你哋寻日输咗波，我谂你都会讨厌埋篮球队噶啦。喂，鹦鹉啊，不如加入柔道啦。 要有似你嗰只大人丸啊！ 喂，等阵啦，鹦鹉，喺我青田领导下嘅柔道部系冇失败呢两个字嘅。如果你加入埋咧，咁就更加强啦！哎呀！你又似你啊，篮球队嘅衰人，会咁易放弃？鹦鹉，你加入柔道部啦！ 哇，今日樱木花道心情好差喎、 啊。好似系因为输咗寻日嗰场比赛，所以先咁嘅咋。 都系唔好惹佢好啲啦。 如果将啲波全部传晒俾流川嘅话，我谂一定会赢啫。 我都系咁谂啊。 我都系啊， 因为佢系个天才啊嘛。 系啊，冇错啊。佢啊，好出风头嘅。快啲走啊！ 寻日场比赛真系好可惜啊。 哎呀，我再睇啦！ 早晨。 哎呀，晴子小姐，哎呀，弊啦，寻日咁样输波法，但系冇面见佢啊。 樱木同学啊，输波呢件事唔好放喺心度啦。寻日嗰场比赛真系好精彩啊！ 哦，真系噶？ 系啊，而且对手仲系凌南添。 但系我哋始终都系打输咗。 樱木同学啊。 哦，你是晴子小姐的好朋友啊？ 我叫做藤井啊。 藤井小姐， 虽然是输了，但是我真的很感动啊，是真的。是 是啊是啊，他昨天还哭起上来添啊，连着比赛都咁搏命。 哦你是好朋友二号啊？ 咩好朋友二号啊？我叫松井啊。 是啊，你虽然是第一次比赛，但你表现得好好啊，连我哥哥都说樱木比我想象中表现得好好多。哥哥他昨晚是咁同我讲的，连我嗰个咁顽固嘅哥哥都咁样赞你，樱木同学啊，你真系好厉害啊！ 系真嘅， 系啊，而且当你射入第一球嘅时候，仲系反超前添，你系咪觉得好开心啊？樱木同学， 呢啲都系全靠你教导有方啫。入樽。接档位置， 樱木同学， 以后唔该你哋叫我呢个天才做带嚟胜利嘅人啊！ 如果当时只狗完场嘅话， 樱木同学啊，你果然系个天才啊，系带嚟胜利嘅男子汉啊！刘卓佢点可以同你比？我好中意你啊！ 咁就好啦！ 如果当时系咁赢咗嘅话，咁你就系英雄啊，系大英雄啊！ 边系喎？ 仲有啊，你喺咁短嘅时间就着到对运动鞋烂成咁样啦，所以我话樱木同学，你平时一定系好努力去练习噶。 是我的才能，真是才能啊！我这个天才怎么努力啵？ 自己傻瓜，争佢变成咁喎。 系啦，樱木同学，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一定要在练习之前回去先得噶。哇，呢度有好多好有型嘅款式啊！呢度好靓啊！呢度都系，对对都好靓啊！ 好似同佢约会咁，真系好开心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哎呀，咪着住晒啦！ 好高大噃，你系篮球员嚟啊？ 系啊， 佢嗰啲好唔寻常嘅杀气。你系边间高中噶？ 湘北啊，你好烦啊，喺嗰边啦。 樱木同学啊，你再嚟睇下。 我系。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试下对鞋啊？ 啊，随便随便。即管揀下啦， 唔好咁烦啊！ 啊，你竟然有个咁可爱嘅女朋友，真系够运喎，系咪啊？ 女朋友？你点知噶？咩你都睇得出咩？老板， 樱木同学，你着几号鞋噶？ 28号啊！ 你着28号鞋啊？啊，我对脚咧都唔舒适，俾你啲后生仔嘅。我都系着28号鞋。 咁啱啊！ 再嚟睇下，再嚟睇下。穿校服看不出效果，老板啊，可不可以借套运动衫给我？ 好啊好啊， 哇，好有型啊！ 始终都是着了对篮球鞋才是一个篮球员的。 是啊， 樱木同学啊，你认为这对怎样？ 哇， 这对呢？ 哇哇，真是好有型啊！ 哇，对对都好靓啊，真是花多眼乱啊！可唔可以试下呢对啊？ 嘿，哇，急停都唔错喎！ 喂，唔好啊，唔喺铺头里边乱咁走啊！啊！ 喂喂，哇，啱啱可以停到喎！ 吓死我！ 樱木同学啊，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 小姐，唔该你唔好同佢讲咁多无谓嘢，好冇？ 快快快快快 啊！我考未完都又系咁。 哎呀，我感觉到我跳得我比平时我高好多啊！哎呀， 喂，等阵啊，你唔好乱咁嚟啊！哎呀！我呢对宝贝佐敦四代啊， 佐敦啊， 系以 NBA 嘅超级巨星米高佐敦嚟命名而推出嘅系列球鞋嚟噶，你听过未啊？我好崇拜佢噶，所以我由佢第一代开始就全部收集晒啊。 虽然我唔知道啊，不过个款好靓噃。呢对几多钱啊？ 你问我几多钱啊？你对我着紧噶？ 我好中意呢对啊。 不过是二手货，你计平啲啦。就30 yen 啦。好吧， 做咩咁迟啊，鹦鹉？ 天才鹦鹉，着翻对篮球鞋出场啦！好啦，睇住你。 呢、這个人一定会成为大人物。 对手举高啲啊，国旗！ 呀！ 啊！ 呀！耶！ 防守得好好啊，鹦鹉！ 哦，啊唔系，因为我系天才嚟噶嘛！ 你以为啫？ 个衰人刘川咧，一定系妒忌我呢个大天才点啦？ 情子佢又啱啱相反咧，佢又温柔又坦白咁嚟赞我噶。 你虽然系第一次比赛，但你表现真系好好啊！连我哥哥都话，鹦鹉比我想象中表现好好多啊！连我嗰个咁顽固嘅哥哥都咁样赞你、啊，鹦鹉同学，你的确系好厉害啊！ 晴子小姐唔单止好可爱，而且仲好温柔添啊！ 即管拣啦， 咪阻住晒啊！ 你竟然有一个咁可爱嘅女朋友，真系够运噃，系咪啊？ 女朋友啊？晴子小姐是我女朋友啊！哎呀，太好啦！ 鹦鹉， 哇，乱鱼！ 晴子小姐啊， 净系识得发白日梦，你知唔知而家练紧波啊？蠢材！ 唉，好闷啊！点解冇啲得意嘅事发生噶？最近连花道被女仔抛弃嘅事都冇发生啊，真系百无聊赖啊！但系晴子一直迷恋刘尊嘅噃，佢都系快啲揾第二个好啲嘅。自从佢升咗高中之后咧，被抛嘅步伐啊，似乎慢咗咁噃。咁样落去嘅话，就唔可以刷新初中时代嘅纪录噶啦。 嗰个花道啊，而家沉迷喺打篮球方面啊，佢似乎已经揾到自己嘅人生真正目标啊。你都去找个第二啲烧烟把啦，大男。 你讲咩杨平？系咁，你自己又点样啊？ 我啊，我而家仲未知道会点样、啊。 真系 啊！唉，好闷啊！ 哦， 喂喂，做咩啊？ 你睇下嗰边， 哦，佢哋两个喺度做乜？ 我都唔知啊。 咦？ 喂！你哋喺度做乜嘢？帮衬成咁样啊？ 嗱，你个蠢材啊！而家先啱嗰套戏喐咋？嗯， 嗰个人系边个啊？ 我唔知啊，睇嘢啦。 好对唔住啊！我已经有咗中意嘅对象噶啦，我唔可以再同你来往，好对唔住。 帝王，帝王，我升咗高中之后，喺短短一年里面已经俾人抛弃咗十次。 你根本就唔中意我。 啊！ 我有朋友喺湘北读嘅，所以佢话俾我知，其实你已经有咗个心仪嘅对象，嗰个女仔系你嘅同班同学嚟嘅。 喂，哥哥仔啊，你唔需要咁失落噶喎， 有人仲犀利过你啦！如果你同花道比较，你家姐萧二波啊，得个十次， 系啊，冇错系啊。 你哋几个系一年班生啊？ 好啦，停啦，集合。 系。 本来有好多一年级生啊，但系而家只系剩低你哋五个人喺度。 系，切，嗰班人一啲耐性都冇。 算啦，呢啲嘢每年都会有嘅，今年咧到此为止。地区初赛就快到噶啦，我哋唯有以而家嘅阵容去迎战。 喺呢个县有超过200队咁多嘅球队，其中仲有旧年嘅冠军海南大学附属嘅高中。他们在高校联赛有连续十年出赛的纪录，还是全国有名的强队。而在今年紧贴海南大学附属的就有去年第二名的长阳，还有的就是拥有王牌先导和怪物如注的岭南高中。 喂，啊，英武， 嗯， 如果你想打败我的，你要搏命练习才行的。 鬼得戚啊！呢个仙道，下次嘅比赛我哋会打败你嘅。 知道吗？海南、长阳、岭南，无论佢哋系边个，能够将呢啲强敌打败嘅就系 双不啦。 冇错， 由我天才鹦鹉霸道同埋大怪兽大猩猩喺度嘅双不队，一定会赢噶，放心啦。 哪一个是大怪兽啊？ 精蠢虫， 樱木花道啊，你已经买了对新篮球鞋了，咁要加油了。 呀、yeah, 衬唔衬啊，彩子小姐？ 衬、就衬，唔错啊，不过鞋面就唔系几好啊。 哎呀呀呀！你哋做乜嘢啊？啊，仲未踩我只鞋啊？ 着住你新球鞋打篮球好容易受伤噶，我哋踩残啲就唔使怕啦。呢啲系传统嘅方法嚟。 系咩？原来系咁噶。 但系我冇踩过你啊。 咪咁多事啊！ 好啦，大家听住，我哋最后嘅目标系 全国冠军。 首先啦，鹦鹉。我哋而家打波唔系卖药啊，练习会好严厉嘅，大家一定要忍受落去，知唔知道？ 系。 教练， 你哋寻日嗰场比赛打得好好，如果俾啲心机，始终有一日你哋可以达成你哋嘅心愿。你哋而家变得好强啦。 系。 好啦，大家加油，一定要称霸县比赛啊！ 蔡子啊，嗰一个人佢会唔会讲一次初赛咧？ 边一个啊？ 唔好揸锁啦，只系得佢一个啫嘛。就系佢， 做咩？我哋同你开下玩笑啫嘛。横掂我而家个人好有精力，你想点都得，我随时奉陪。 嗰个人就系佢哋嘅日头。 喂，你唔使犹豫咁耐，我哋唔会四个人一齐上嘅，我哋唔系啲咁卑鄙嘅人，得我一个人噶咋，嚟啦！ 啱先至出院，都系算数罢啦。 唔好咁样啦，大男啊，话晒都系我哋唔啱先噶嘛， 就咁就算数啦。 你做咩啊，杨平？ 喂，你啊，你叫做咩名啊？ 我叫水户杨平，咁你呢？ 呀呀！ 我个名叫做功成良田啊！ 朝着全国冠军这个目标，花道和大家的心充满很强的斗志，而在同一个目标中又出现多一个人，这个就是功成良田了。